现在是下班晚高峰，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路上紧握方向盘，安全到家就是最好的礼物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10月21日至11月30日，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最难圆场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市领导周林伟、王志前、王爱军参加视察活动。视察组先后实地查看了普洛斯现代物流产业园、质子肿瘤治疗中心、高新区幼儿园、特教学校、标准化学校项目施工现场以及中关村河谷创新产业园等地，了解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听取了项目负责人有关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发改局负责人就2017年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专题汇报，各位人大代表结合实地视察情况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近日，涿州市委组织部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会议，明确将学习19大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用新思想武装头脑，用新要求指导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出席会议。梁建杰在总结讲话时强调，与会成员要结合学习计划，在分管科室组织学习讨论，进一步抓好学习贯彻落实，结合全市中心工作，争先进、做表率，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应有贡献。随后，大家进行交流发言，结合工作实际，谈对党的19大精神的理解、体会和认识。近日，美丽城市最美乡村走进涿州，99广场舞在范阳文化园举行拍摄培训基地授牌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市政协副主席岳新平、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文联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99广场舞主办，范阳文化园承办。近日，由涿州市东城方镇政府、中国农大教学实验场、中国农大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联合发起的三方齐协力共建东城方乡村振兴研讨会在东城方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展览馆召开，副市长李庆林、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兆虎出席研讨会，来自三方的相关负责人及市部分企业代表共50余人参加研讨会。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流 声机。 拿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上扬，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翻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这个歌呢是一首富有浓郁的新疆民族特色的歌曲哈。那莫文蔚的翻唱呢，是给大家演绎了经典与现代元素相结合的一种感觉，一种唱法，真的是极具末世风格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莫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谭咏麟和陈慧娴联合演绎的《活得潇洒》。 这一生追赶我心里美梦，长期与战斗，总不舍，总不弃，不管总扑空，即使风雨扑得汹涌，尽管天意任意作弄，一生只管追踪。 心爱有梦。谁人能看透这一生可摆住心里欲求，谁人能看透了得失虽得到终不可永久。问以后，明你一息间也许消逝，权力不可以任你主宰。谁人能战胜了什么超出意外？谁终都一生没有所求，无欲方可以活得潇洒，无事在俗世上活得精彩。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和陈慧娴联合演唱的《活得潇洒》，一首很好听的粤语歌曲哈。活得潇洒，顾名思义呢，就是说活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把一切事情看得平平淡淡。那也是我们一种人生处事的价值观和态度吧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自由自在，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就好了。嗯，也希望你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一切，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 听到这首歌来自任贤齐演唱的还有我，这个歌好像是当年的电影叫做《合约情人》里面的插曲哈，当年这个电影特别的火，我记得我小时候都看过两遍，更别说这些年我也重温过这个电影哈。任贤齐在里面的演技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棒了。那这个歌呢还有我，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者沮丧的时候，永远都会有一首歌或者一个人陪伴在你左右，这应该就是任贤齐唱这首歌的初衷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听到的一首很欢快的歌曲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在2005年的时候也是蒙牛酸酸乳的主题广告哈。那个当时的少年少女真的是，如果不喝一瓶蒙牛酸酸乳的话，觉得都不够 fashion 的，并且那个时候真的是把张含韵当女神了哈。然后现在看看她的照片，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真的是不老女神，但是我们已经慢慢的变老了。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也可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张振宇的不要再来伤害我。 好难过，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你说过，这辈子你都不会离开我，离开我。再多快乐，不要再来伤害我，我会迷失了自我。

找不出真的我，配个指望没那么的难。朋友他们都问我，为什么你不难过？管他来去，又匆匆，爱自己不同。你说情伤心辗转反侧，红豆太深难过。我说红豆熬粥，白雪温和，比谁都暖心窝。时间它没那么大，硬要付出真。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我们一位听众点播的大滚的悲伤歌啊，我们听这个节奏很缓慢，淡淡的歌声飘过来，的确让人觉得太过于平静了哈。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不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些事情，然后心情不太好，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让自己开心起来，给自己煮一碗暖暖的粥喝下去，明天依然更美好。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志成演唱的《初见》。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我重复了一遍，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感情出了界，全世界都在变。你纵然不言悔，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他真心出了界， 听我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是不得不为你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还用什么等待？ 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去跨越。感情出了界，全世界都在变，你纵然不言悔，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我已经走不开，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怕感情出了界，全世界都在变，你纵然不言悔，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

会上来难过。没有，我没有，没有这种天分，把我面子全说塌了，不用担心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我看着你一直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爱情的没那么快。And I will learn to give up because 我爱你。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演唱的《龙卷风》。我们都知道《龙卷风》它的原唱是周杰伦哈。有一次啊，我问我的朋友，我说你听邓紫棋和周杰伦他们两个人唱《龙卷风》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他说这么明显的区别你难道不知道吗？听周杰伦就像初听的时候就像是在听外语啊，听邓紫棋你就觉得是标准的普通话呀。我说你这个不是等于白说吗？啊，其实他们一男一女，他们的演绎方式都是有差别的哈。邓紫棋我觉得她就是更高亢一点，觉得像那种来势汹汹的爱情一样，龙卷风一样的爱情。那周杰伦的龙卷风呢，就好像暴风眼当中的那个平静的那个场面。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听妈妈的话》。听到这首歌也不仅让人想到自己的母亲哈。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天黑了之后怕黑找妈妈，饿的时候找妈妈，被老师批评了或者被同学欺负了之后哭着回家告诉妈妈。但是你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很坚强，她的爱永远都是给你一个人，你觉得妈妈就是你的天下，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但是你有想过，其实我们的妈妈她曾经也是那个天黑了怕黑，饿的时候也会嚎啕大哭，被同伴欺负的时候也会找到自己的家长告状，她也是那样一个单纯可爱的小女生吗？所以在我们闲暇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抽出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妈妈打一通电话，或者能回家最好回家，对不对？看看妈妈，帮她刷刷筷子洗洗碗，做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但是呢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就要结束了。

风中，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永远的痛。昨夜的梦留给明天，明天你是我胸口 这首歌曲叫《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王杰和叶欢的演唱，作词人是丁晓文，作曲人是陈秀楠，他也是当年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旺角卡门》你还记得吗？王家卫的导演处女作，刘德华、张曼玉、万梓良主演。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真情难收》。 飘雨的黄昏和陌生的街灯，有谁会在乎多我一个人，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刺痛我一生的伤痕。漫漫的人生，随狂风雨痕，我便是痴心人。痴心的流，而我该何去何从？恨我真心难受，怨你真心难求，任谁命运来捉弄。风它无情的走，泪着痴心的流。

华语流行乐坛中曾经引发了持续高强度追捧，直到今天仍然堪称经典的一批流行歌曲，通过最近一两年的歌唱选秀类节目又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借助一些经典老歌的再度流传，曾经作为华语乐坛当中中流砥柱的一些音乐制作人也得以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刚刚我们听过的就是曾经为张惠妹写出代表金曲《听海》《简爱》的台湾知名词作家林秋离的《简爱》，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一手捧红的爱徒林俊杰演唱的《他说》。 只是最后的承诺，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curtain, my bows and my curtain calls.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之一，发行于1978年初 ，We Are the Champions， 和同期发布的另外一首超级经典的 We Will Rock You 都是 Queen 的非常著名的经典之作。We Are the Champions 这首歌经常在大量的体育赛事当中出现，以弘扬体育精神。它的填词作曲人都是它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 这个人的音色非常的嘹亮，而且呢很高亢啊、哦，表演方式也是戏剧化见长，所以呢他的很多歌都是能够以昂扬向上震撼人心来见长的。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莫文蔚 Karen 的爱情。 是98年孟蔚演唱的《爱情》，作词人是姚谦、张洪亮，作曲人是张洪亮。歌曲的开头结尾我们都听到了孟蔚尝试用闽南语的歌词来演唱哦。现在很多流行歌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尝试了，他们会把传统的闽南语歌曲作为一些新的改变啊。传统的这个闽南语歌曲呢是低沉哀怨的曲风，演唱者在唱歌的时候通常带着煽情的哭腔，可是现在经由一些改变之后啊，融合之后呢，反倒是把闽南语的一些歌曲啊，或者是这个歌词演唱的这个部分啊，会显得很可爱、很轻快、刚劲或者是温柔。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也是闽南语演唱的一首经典的作品，由刘德华演唱的《世界第一岛》。

当霓虹灯开始点亮，整个城市都换上了新装。